咁柯能就话啦，吓，佢话柯能言：若我心性啊，各有所闻啊，则如来是妙明现身，云何无云？为谁哀问？为我宣说。哦，你估下柯能系咪真系唔明白啊？唔系哦，佢知道你哋唔明白啫嘛，所以佢就进一步啊，再去问吓。佢话：如果你发话我执着呢个攀缘心为自性系生死根本吓，咁你发就话唔啱啊。咁咁啊，但系发所显示嘅见性啊，咁究竟有冇云啊？我又唔知道喎、啊。即是现在柯能已经明白了，攀缘心就是生死根本，佛所破的妄想执着这个攀缘心就是有幻的，但是佛所开示的见性就是无幻的，这个无幻的见性就是涅槃的根本，如果依照这种涅槃根本去修就可以证得菩提了。所以这一科呢就是法咧系成呢个柯能嘅请问啊，就开示呢个无幻嘅见性啊。咁啊，因为柯能唔明白嘛，唔明白佢嘅攀缘心，系、啊、因为层而有幻依层，但系法所讲嘅妙明心啊，究竟系点样无幻咧？咁，所以佢希望法咧再详细讲咁。法咧就引个譬喻，引个意嚟做譬喻啊！法告柯能：且以见我见精明言，此见虽非妙精明心，而第二业非是业影啊！法因为柯能要明白真心如何无混，因此咧。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见的物质呢来显示这个见性，他说姑且就你现在柯能看见我法 的上好庄严的这个见性来讲、啊、这个见性、啊、未落分别的事呢就是白色的本体，这个大白色的本体呢对境不动的叫做精、啊、虽然这个白色本体是无形无相，但是能够明白一切法叫做明。见性是众生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边来的叫做言。这个见精言明的见性呢、啊虽然是不落分别，但仍旧有能所相对，你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我哋嘅攀缘心咧，等于乜嘢咧？嗱，见精又等于乜嘢咧？嗱，我睇到有个人入嚟咁，见精见到，我唔理佢系边个，我唔问佢系边个，唔分别佢。是知道有个人入嚟，这个知就是见精的境界。跟着我翻入看到入嚟，啊，这个是一个男仔，这个男仔好靓喎，唉，找他做男朋友啦，追，这个叫做分别心，明白吗？是绿色，不是见性，明白吗？这个见性同埋绿色的分别就在这里了。这个见性、啊、虽然是没有分别，不去执着，不去贪，不去追，但是这个见性还有能见的我所见的景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真中之妄，大妄而显真。讲这个十分显见呢，讲到最后呢，我会总结来第几分是大妄显真，第几分是绝对真，我会总结讲一下。 咁嗰日咧，講到嗰日咧，你千祈唔好嚟咗。如果嚟咗咧，就嚟聽咗咁多日，最後嗰日唔明白啦。咁嗱，而家先講埋呢十分先，最後先結束一下啊。因為呢十分之中咧，有妄中之妄，啊妄中之爭，啊爭中之妄。妄中之争有十分不同的，有些大妄显争，有些绝对争，所以后面就见见之时，见非时，见见又离，见见不能及，这里呢就争中之争了，现在呢是妄中之争见性。咁啊，法话啊，这个见精呢，虽然不是这个不是没有分别的，虽然没有分别的，但是都不是这个妙精明心、哦、是什么啊？等于第二个二，不是热影，热影呢就譬如第六色分别，第二个二呢就等于第七色执这个第八色的见分，见相二分，亦即是第七色所执的见分就等于第二二，执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见分等于第二业，仍有这个能所对待的。如果离开能所对待，这个妙精明心又怎样啊？这个妙精明心呢就是等于真正的业的本体了、啊、我们现在呢是在水中求业呢是不可得，如果你说在个第二意呢，你知道第二呢在天上望上天上，望上天上已经跟第一个意接近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揞住对眼，或者搓到眼睛望擦擦，一看看就有两个意影啫。但如果我们不揞住只眼，或者不搓只眼的话，眼睛是好的话，一看就看到第一个意咯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第二个意呢已经接近第一个意了。如果你看乌低头看热影呢，永远看不到这个真热的。所以佛呢就叫我们用这个第二热去修行，这样呢就可以进入这个第一热了。阿能话嘛，他说我的妄想色心有妄啊，这个真心又怎样无妄呢？佛就说我现在告诉你听了，已应谛听，今冬是以无所妄地。阿难，此大讲堂啊，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则有明耀；中夜黑夜，云雾晦明，则复昏暗；户右之隙，则复见通；上耳之根，则复供养；分别之次，则复见言；云开之中，片是空性，屈背之象，则依分尘，情滞染昏，由功清净。法呢，呢度系举出八对八样嘢，四对八样嘢吓。例呢系表示呢个分别心有所幻。明暗通塞色空清浊八种境界，是有四对、啊、所谓日轮升天、啊、则有明耀、啊、日轮升天这句是话真不真，是不是日轮升天，是不是、啊、是人都说是的啦，日头出咯，天光咯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真啊？这句说话是真吗？是一般的讲法，错的。日轮没有升天的，在佛教来讲呢，这个是须弥生 ，OK？ 上帝在上边，日月呢在须弥生腰。日月蕊扰衰微，人更分昼夜，日月是这样弹弹转的。那我们停留在这一个，那日呢照到这里，我们就见到日光咯。 一繞到呢邊咧，呢、這個須彌生遮住啊，我哋咪見到暗咯，見唔到光咯。所以冇話日頭升上天，我哋就見到暗，唔係。嗰陣呢度咧係順呢個俗例嚟講，一般人都係咁講嘛。咁所以順呢個俗替理嚟講咯。哦，人我哋佛教咧就日月繞須彌，人更分晝夜。但一般世俗人咧就話日頭升天咯，光咯，天光。咁、這、呢個又法咧又係隨一俗替理嚟講。哦，日頭咧出咧，咁我哋就有命啦。因為有日咧就有命啦，冇日咧就冇命，命咧就橫於日咯，係嘛？咁啊，中夜咧，夜晚咧就整半夜啦。半夜嘅時候咧，就又點講啊？個日頭落咗啊，日落咗，唔係，日咧繞個須彌生嗰邊，咁我哋睇唔到，咁咪所以夜晚咯。咁啊，實際上咧，在佛經嚟講咧，日光天子啊，係邊個示現噶？答我，日光天子係邊位菩薩示現噶？大聲啲啊！有人知道啊？觀世音菩薩示現，觀世音菩薩示現做日光天子，係領導呢一班人。日光天子由邊個示現呢？大勢至菩薩示現。哦，日光所居嘅咧，就係乜嘢宮殿呢？咁係金色噶，金色嘅玻璃寶，所以光明燦爛。觀音菩薩居嘅金色嘅玻璃寶，咁啊日光熱光天子又如何啊？水晶寶，所以好清涼嘅。熱光一出咧，啊大地都光，而且好清涼嘅。在佛經裏邊話，眾廣九十四十九又巡喎。好大好大，咁有冇人去量过咧？呢、這个真系唔知啦。佛讲嘅，我哋信得佛讲，佛冇呃我哋，佛呃我哋做乜嘢啫？系嘛？咁我哋就信咯。我话水晶宝所成嘅宫殿有49又寸咁大啊！唔系热嘅光明咧，本身唔系黑嘅，但系咧有啲人咧又系话。俗人咧就話每一個月之中咧，一半月咧就叫做白月，一半個月咧就叫做黑月咁。實際上又係日月繞須彌，又係繞須彌，日去到嗰邊，月就嚟到呢邊，剛剛相反，日夜哦。咁呢個黑咧，因乜嘢而嚟咧？咁因呢個夜晚冇月光嘛，所以有黑咯。唔係黑咧，冇熱光已經黑啦，再加上雲霧晦明啊，嚇掩蔽於空咧，連個星光都冇埋，咁樣咧就好昏暗啦。呢一個咧係明暗嘅理由，明同埋暗係一對嚇。由於呢個門户打開啊，或者唔打開。就算檢字有一條罅都好啦，咁我哋都可以睇得出去嘅，所以叫做通。如果呢幅牆遮字咧，啊就唔通啦，就叫擁塞啊。通同埋塞咧，就又係一對啊。分別之處就係眼睛所對嘅山河大地啊，我哋所見嘅有樹林啦。有大海啦，啊有呢个人啦、畜啦，有种种，咁我哋就去分别咯。咁所以咧就见有所现嘅境界，咁呢啲所现嘅境界咧，佢名相虽然系有别啊，但系彼此咧系同时叫做色法，无论佢大也好，细也好，都系色法咁。色嘅反面咧就系空啦。啊，廣大嘅好廣大嘅地方空間咧，就叫做空咁。呢、這個叫做色空一對啊。氣結肉屈 啊，即系上落耳啊，上打风之前咧，嗰啲好嗌啊，嗰啲气象好嗌啊，叫做屈。曾飞咧叫做背，哦，咁啊，又依呢个气屈曾飞咧呢种嘅相貌咧，我哋就睇见咧好浑浊啦，质衣纷尘吓，咁呢啲咧就好浑浊啦。咁啊，等呢个时候咧，大耳内难啦，啊，一唱耳之后咧。以后天晴，哦，整个天都光晒，咁好清静啦，好清凉啦。咁呢个浊同埋清咧，又系一对。点解讲呢一四对八相咧？咁就系话呢四对八相包括咗宇宙间所有七一切物象，一切物象冇办法超出呢八种境界。这八种境界呢是我们眼所对的现象来的。哦、他说阿难啊，以含空此之变化相啊，吾今觉云所本所因次。啊、他说世间的法这么多，就不出这八样东西啦。这八样东西每样东西例是有所从的，所以去呢亦有所往，有例有往。你而家睇下啦，我还俾你睇啦，还翻佢本例嘅原因。乜嘢叫做本例嘅原因呢？咁阿难，此之变化，业明云日，明云日轮。吓，呢个明相咧就还翻俾呢个日轮啦。点解？因为无日不明啊嘛。哦，所以话何以故无日不明？因明因属日，故云是故云日。暗呢？暗云黑矣，通云互游，失云畅矣，言云分别，云开云空，背云层，屈背云层，清明云际，则知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虑啊！以见八种见证名胜啊，若崩若云碎，系所见嘅层景咧，通通有所幻嘅。但你能够见到呢个八种层景啊，呢、这个见证啊，你想还俾边个啊？边个可以接受你啊？哦，你知道无而忽有叫做变，系有而忽无叫做化，即系突然间系有从而嚟。变咯吓，变形咧停咗啦，叫做化。世间啊，明暗通失八种相咧，通通都系变化不停嘅，系生灭无常嘅。而且每一样嘢都有所因，啊，每一样嘢有因而有，啊，还翻佢嘅因就冇啦。哦，所以咧，佢话你而家睇下呢啲变化相，我而家还俾你睇。哦，因为点解咧？明光明，如果冇日咧，就唔见到光。明咧就因为日，日就系明嘅原因，因此明咧就可以运依日。以咁样去类推啊，暗就因为热嘛，所以咧我哋暗上咧就运依呢个热。通咧就因为打开呢度洞门，打开个窗嘛，所以咧。空咧就横依呢个门户啦，塞咧就因为有幅墙啊，然后有塞，咁呢个塞咧就横依呢个墙咁。现咧即系分别俾你所现嘅境界啊，就因为你有分别心，所以咧就有呢、这个，因为有外边嘅所现嘅境，然后有呢个分别心，因此呢个现咧。就要宏依呢个分别啦，宏开无知系宏故嘅虚空啊，系原本佢冇知觉嘅，就因为佢系空嘛，所以就宏依空。尘咧就因为屈背而起嘅，因此呢个尘咧，屈背咧就要宏依俾呢个尘啦。 清明的景呢就因为呢是情制以后初情而有的，因此这个清明呢就宏于这个制。现在世间所有一切景象呢不出明暗通塞色空清浊八类，这八类的现象各有所因各有所幻，但是你能够见到这八种现象的见性啊，因什么有的你走不出，你还给谁呢？没办法还，这个呢就显示这个见性无还。何以故？欲还于明则不明事，无复见暗，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。这里就是解释见性无还的道理了。他说如果你想将这个见性归还于明的话，你说啊有，因为明嘛，所以我咪见到明咯，咁哦，咁你想你就归还于明。咁啊，明是如果灭嘅时候，咁就有暗例咯，明灭暗生啊嘛。暗上嘅时候，你个明见性还咗俾明，跟住明走咗咯，咁你又点能够再见到暗呢？你仍旧能够见到暗啊，证明你的见性没有跟着明走的，还在那里的，所以明没有还到，见性没有还给明，是不是？那回过来说呢，见性也不能够还于暗，如果还于暗的时候见性就跟着，没有暗的时候就没有见性，有暗的时候有见性，那么明例暗害的时候又怎么可以见到明呢？你而家仍旧能够见到明啦，咁证明你个见性咧冇跟呢个暗灭咗。咁啊，其二咧通啦、塞啦、色啦、空啦、清啦、浊啦，都系一样嘅。总而言之咧，能见明暗通塞嘅见性咧，系唯一无二嘅，冇差别嘅。这个无差别的见性呢是等于一个镜这样，一面镜荡在那里，你行为来这面镜照到你，你拿朵花来照到花，你拿杯来照到杯，你拿走这些东西，这面镜没有跟着你走的，见性是意义不动，是停留在这里的，所以见性就无还。那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指引，明暗通塞八相呢，等于这个旅客，旅客有来来往往，有走开的，有来的时候，有去的时候，但是这个停的指引呢，等于见性，没有动到的，是意义不动的。这个不动的见性啊，你就可以依照它去修，用这个见性为本修因，就是不生不灭的因来的，一定呢就可以成就法果不生不灭的 法道啦。最后呢这一科呢就是结不还就是本心，知可还者自然非已，不以还者非已而遂，则知以身本妙明净，以致迷蒙丧本受能，依生死中常被飘溺，是故而来名可怜悯。这里呢是总结这个见性无还就是本来的真心，因为真阿难呢是执着嘛，说这个烹饪的心是自己的自性嘛，所以法话你的心呢是各有所还，就什么是你的指引呢？阿难又说，哦，你说各有所还，为什么这个妙明现心无所还啊？法话给阿难听，这个见精现心呢是不是因境而有的，境呢是有生灭，这个心呢这个见性呢是没有生灭，因此呢就改这个明暗通塞八相是因境而有，各有可还，唯有这个见性呢是不是因境而有，所以就无还咯。既然不可还的呢，这个就是真心， 这个不可幻的见性啊，不是你阿能的身心又是谁啊？这个不可幻的真心啊，是不是好像这个八相这样有变迁的，所以呢是叫做妙，质之以心，本妙明净。这个真心呢是不为八相所拜失的，叫做本明。这个真心呢不为一切法所污染的，叫做本净。这个质之以心，本妙明净。本妙就是法身德，本明就是波野德，本净就是解脱德。即是说我们这个见性啊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这个真心呢，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果上的心得。再说呢，这个见性呢，本妙呢，就是大的意思。本命呢，就是法的意思。本净呢，就是顶的意思。如果依照这个本妙去修呢，就可以成就这个中故；如果依照这个本命去修呢，就成就这个空故；依这个本净去修呢，成就这个假故。当你一心三共完成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圆断三种烦恼，就可以证得三种菩提。因此就说这个本妙明心是涅槃的根本。可惜你阿能同埋一切众生自己呢迷失自己的真心，自己呢是很迷蒙很错乱这样，丧失了自己本妙明净的真心。因为丧失这个真心呢，执着这个真心所起的见分同埋相分，能见的是我，所见是我所有的境界，于是呢又由三世而生六粗。昨晚讲过啦，由这个三世有能见分，就有这个所见分，能所对待呢就起自分别，起自分别呢就有这个第七识执我，有这个第识呢执这个法，执我执法呢就欢喜不欢喜，就贪就嗔，有贪有嗔就作业，有作业呢就流转这个生死，无量劫来都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轮回不停，被这个业风所吹叫做飘，为这个果报水所溺叫做溺，所以溺沉溺生死。他说在法体起上来，你这帮众生真是可怜可悯。为什么这么可怜吗？因为不知道这个见性无宏，是执着这个外面的层景，攀缘层景那个妄心是自我嘛。这个是第五分，借这个外境显示这个见性无宏，而显示这个真性，见性是真的。现在讲到第六分显见，是周遍，若这个周遍显见性非物，若这个周遍的境界，见性是周遍于这个空间，时空云遍的，所以呢它不是一件物件。如果是一件物件呢，就停留在这里，有一个地方停留的，但这个见性不是一个物件，所以呢是周遍法界。这一科呢第六分显见。